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北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下午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路面湿滑，驾车出行提醒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以上，加上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还是应该注意防暑降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三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的晋源桥到石峰桥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孕期超生的那些事儿。 怀胎十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这期间，宝宝在孕妈妈的肚子里慢慢长大，每个孕妈都想了解宝宝是否健康。孕期 B 超检查可以判断出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正常，有没有畸形等。孕期到底要做多少次 B 超，对宝宝会不会有影响？二维和三维、四维超声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带您一起来了解孕期超声那些事儿。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关于孕期超声的那些事儿。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非常欢迎李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很多朋友啊，对于怀孕期间的这个超声啊，既熟悉又陌生。为什么说熟悉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在孕期的时候，在孕检的过程当中、产检的过程当中，可能都要做到这个超声。每一个准妈妈可能都有心理准备，说要做，但是做什么类型的超声，大家伙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医生给开出了这个超声单子啊，妈妈们私底下会交流，哎，为什么给你开的这个单子跟我的项目不一样呢？这是我们花的价钱不一样，还是说我这个宝宝有问题，医生才给开出来这样的检查处方啊？大家伙不是特别明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李主任好好的跟我们聊一聊哈，在孕期检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超声检查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是大家伙特别需要注意的？如果出现了比如说我的项目和其他人的项目不一样，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得特别担心一下自己的宝宝有问题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让李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关于孕期超声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的手机客户端的直播。您可以在几个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李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您，在临床工作当中啊，这些我们说怀孕的准妈妈们最经常问的关于超声的问题是什么呀？ 关于超声这个问题啊，经常会遇到的是，就是准妈妈们拿着超声申请单啊，问医生这个超声能告诉我什么，就是说这个超声的检查目的是什么啊？ 照了这个超声之后我能发现宝宝什么呀？ 对能知道什么。还有就是咱们的准妈妈拿着超声的报告单啊，来问医生这个超声有没有问题 啊，就想知道检查结果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宝宝是不是一切都发育良好。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一说我们如何看懂这个超声的这个报告单哈。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面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通过各种互动方式发送到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北京市卫计委开发的健康北京智能 APP 已经上线啊，即将上线。那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预约，婚检的时候就可以生成妇幼保健唯一身份标志，享受后续的一系列服务。市卫生计生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婚前孕前保健时将会免费发放母子健康手册，并且生成妇幼健康服务条形码，该条形码为后续孕产妇以及婴幼儿的孕妇保健服务的唯一身份标志，用于享受产前检查、产后访视、新生儿疾病筛查、0-6岁儿童体检等系列惠民服务。此前对于孕前保健人群免费发放叶酸片，宣传妇幼保健健康政策，普及婚前保健以及孕前保健的健康知识。北京市定点药店下周一开始可以实现刷社保卡实时结算。昨天市人力社保局宣布，本市又增加了369家定点零售药店，可以为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参保人员在定点药店出示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就可以像在定点医院一样享受医保的实时报销。市人力社保局强调，在定点药店实现买药实时结算，需要在定点医疗机构的门诊或者是急诊就诊之后，由医师开具外配处方，并且将处方的信息实时上传到医保的保险信息系统。参保人员到药店取药时，可以出示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定点零售药店从医保网络下载定点医疗机构所上传的处方信息，与纸质的处方做比对，信息真实准确之后，可以根据外配处方的药品信息进行配药，用社保卡为参保人员来结算药品费用。最后我们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 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21号的9点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未来48小时，我市怀柔和密云山区黄色预警，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平谷等山区蓝色预警，有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范。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孕期超声的那些事儿。李主任，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了，二毛就想问问您，说怀孕到了哪个月份能够通过超声看胎位正不正呢？想问问您。 好。关于这个胎位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的宝宝在妈妈体内呢，在怀孕的大部分时期呢，它都属于一个自由自在的状态。 嗯， 就是说咱那个屋子很大，孩子很小，他在里面随便跑，这时候的位置无论他是头朝上还是头朝下都是正常的， 问题都不大。 对，所以这时候没有胎位的这个意义。 嗯， 咱们所谓的胎位实际上就是说在分娩之前，到了孕足月37周之后，这时候宝宝的头应该是在下边，屁股是应该在上面的， 嗯， 所以这时候咱们做超声诊断的胎位才是最终正确不正确的胎位。在之前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的妈妈拿着这个怀孕22周的这个排畸形的超声，或者说更早的超声来问，哎，这个我们这个宝宝为什么这个 头朝上，啊， 对对对，屁股在底下是不是问题？这个没问题，这时候他可能过一分钟啊，头就下来了。它在里边的活动空间很大，随时位置在改变，而且这个位置没有任何意义的。 嗯，所以说在37周之后，宝宝的这个胎位对于他这个生产的过程才会造成影响。 对对，一般咱们这时候才去确定胎位，之前的话都不确定的。 嗯，好，那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其实关于这个孕期啊，做几次超声，做几次 B 超，很多人都不是特别的清楚哈。你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如果在怀胎十月过程当中，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体检，都是正规的，我们说孕检的话，准妈妈们需要做多少次这种超声检查？ 好啊，这问题提得很好。在咱们整个孕期啊，这个宝宝在体内的发育实际上是一刻不停的啊。咱们超声照的这个只是说在宝宝发育的这个长很长的过程中取了很短的几个瞬间去做他这个一个记录，来了解他的宫内情况，所以这几个瞬间就特别需要具有它的意义和典型性。我们在孕产期呢，有个保健的这种规范，就是咱们国家2018年更新了孕期保健的规范。一般来说啊，咱们常规的产检的孕期要做7到14次，而这7到14次里需要 B 超提供信息的实际上只有5次 啊， 也就是说如果说啊一切都正常，咱们一般的准妈妈5次超声提供的这些信息已经足够支持咱们正常的孕期保健了。 嗯，好，那咱们做这5次就得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5次的时间到底分别是什么呢？ 嗯， 因为网上一直流传着说妈妈们做这个超声检查啊，最好是6个月以后再做，说之前做的话可能对于宝宝有影响。 嗯，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对于超声这个检查手段来看，它最大特点是直观，可以把宝宝在咱们妈妈体内这种情况一个图像的形式呈现给医生。第一就是说对于怀孕这个状态，咱们是需要早期诊断的。3个月之内，咱们一般是在选到第6周到第9周的时候，咱们要做一个超声。 嗯， 这时候要确定的首先是不是正常的宫内妊娠，就是在咱们的子宫里边这个宝宝的位置啊，是不是应该正常是在子宫里边，也有个别的是异常的，比如 是宫内孕还是宫外孕。 对对，还有就是是不是有胎心胎芽啊，因为有的孕妈可能听说过胚胎停止发育啊这些情况，这个都是要靠超声去确诊的。还有就是是一个宝宝还是两个宝宝，单胎双胎，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葡萄胎啊，因为这些如果不通过超声，孕早期咱们听不到胎心，也没有其他的这种特殊的这种通过化验能够确定的，只能靠超声。所以第一次就是在孕6周到9周的时候，这些时候比较合适。 嗯，这是第一次我们做超声检查。 对对。 那后面还有4次呢？ 第一次就是确定怀孕的这个确诊诊断啊性质。第二次的话就是跟咱们宝宝的状态有关系了。第二次咱们一般是选在11周啊到13周， 这时候咱们要看第一个跟这个宝宝畸形有关系的一个指标了，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NT 值。 嗯， 啊，这个 NT 值呢和这个宝宝的一些这个发育的情况有关。NT 值如果高一定的这个指标之后的话，可能啊就提示宝宝可能出现比如染色体的异常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发育的异常，咱们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了。 嗯， 但是 NT 值高也并不一定说明这个宝宝一定是不好的， 嗯， 也有可能是健康的。 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提醒的信号。 对对， 这个只是筛查，后面还得确诊。 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筛查过筛子并不是确诊的。这是咱们第二次超声。一般咱们是在11周到13周加6天啊，就11周不到14周、 嗯， 一般咱们就说11到13周，这时候比较好理解。 好 啊，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 嗯，这是第二次检查 啊，第三次检查啊，就是咱们孕期最重要的一次检查了，就是咱们所谓的啊大排畸啊，有的是俗话或者说咱们孕妈妈经常会提到一个所谓的什么四维啊什么的，这些概念其实一样，就是这次 B 超是通过一个全面系统的检查去了解咱们宝宝重要器官的发育情况。 嗯，就看看有没有比如说发育的先天的畸形。 对对对。 然后整个宝宝在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问题。 对。这一般咱们是安排在怀孕20到22周进行的。 嗯。好，这是第三次了。 对，第三次。 后面还有两次。 这次检查之后的话，这个宝宝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就是给予一个相对来说啊最清晰或者说最完善的一个筛查了，之后的像大家俗话说什么小排畸啊什么，这之后都看不清楚了。为什么？因为宝宝越长越大，在宫内他就采取一个相对来说蜷缩的姿势，有可能把身体一部分挡住了啊，这时候再看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之后再检查就不是排畸 B 超了。后面咱们做第四次超声，一般咱们是在28到32周进行。 嗯， 这个时期呢实际上是咱们宝宝长体重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看看咱们宝宝长得比如说个头怎么样啊，还要看看这个宝宝的一些这个重要指标，比如说咱们的脐带血流指标怎么样啊，还有羊水啊胎盘啊，这个 B 超主要是观察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的。 嗯，好，那还有最后一次，第五次。 最后一次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确定胎位这次了，就是孕37周啊左右这次。因为这个37周呢，对于咱们这个孕妈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这一点呢之后的话咱们的宝宝就成熟了啊，就可以随时准备临产了，就是足月了。而这时候的 B 超是要确定孕妈们分娩的条件，比如说估算宝宝的大小、胎位，还要看胎盘的位置、羊水的情况、啊，这是最后一次 B 超。 哦，也就是最后一次 B 超可能会决定，比如说妈妈你到底是顺啊还是剖啊？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好，五次我们说做超声检查，推荐的时间点都告诉大家了，并不是像网上所流传的那样，6个月以后再做。 对对，咱们应该是把整个这个孕育的过程咱们分段去采集最有意义的片段啊，然后去做行 B 超检查的。 嗯， 有些医院可能会比这个多，比如说我们朝阳医院在孕期还有一次特殊的胎儿心脏超声。 嗯， 因为我们朝阳医院的胎儿心脏超声这水平和实力比较强，我们会安排在排畸 B 超之后24周左右的时候专门的针对咱们宝宝的心脏，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是最常见的一种先天畸形，也是对咱们这个普通人影响最大的。 嗯， 进行一些专门的筛查啊。一般来说的话五次足矣，但是有些医院可能会酌情的会加一些，但是五次就够了。 嗯，也就是说基本的筛查其实这五次 就足够了。五次是足够了。 好啊，我们也想帮很多的这种新手爸妈们问一问哈，有一些这个新手爸妈觉得家里条件比较好，又比较关注宝宝整个孕期的发展过程，就想说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自费多做一些检查，我希望整个的过程都记录宝宝，甚至有一些妈妈每次在做超声的时候还会用手机现在把这个宝宝的这个超声图片拍下来，想做一个留念。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比如说加密这个频次，我们不只做五次，我可以做8次甚至10次，有这个必要吗？ 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啊，任何一项检查无论是就是超声还是说其他的检查，它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医学指征的，就需要做才做。 嗯， 像有的孕妈妈跟我说，说李大夫拿着 B 超单，你说这我们家这个孩子眼睛大不大呀、啊？你看他长得像我还是像我爱人啊？ 嗯， 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说这些检查的代价都是什么呢？需要对这个胎儿去做更长时间更细致的这种胎声超声扫描。 嗯，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安全性的问题，一会儿咱们会提到。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这种五次的或者说医院做这种有指征的超声，实际上它是 针对咱们医学的目的去做的，而不是娱乐目的，或者说咱们个人的这种目的，对，它是安全的，而其他的某种意义上讲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哦，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超声的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吗？是辐射的问题吗？ 嗯，这个我要今天要特殊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超声这个安全的问题。之前我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实际上呢从成像的原理来说，超声跟咱们X 线包括 CT 核磁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它呢实际上是靠声波成像，声波呢就跟咱们每天听到的声波一样，只不过它的声波频率高于咱们耳朵这个能够接收的，是一种超声波。一般咱们医用超声的频率呢是大概是2到5兆赫兹啊，咱们正常听力是20000赫兹以上咱就听不到了。这么高的频率啊，大家肯定问会不会有安全问题呢？是这样，这个超声它不像 X 线一样，它不具有辐射的这种能力，它不会说影响到咱们宝宝的细胞啊 DNA 啊，但是呢它会有热效应。 哦， 啊，就是说，如果说啊，有的研究啊，如果说，这个将这个超声波集中在某一点的时候啊，在一定时间之后，它这个这部分组织，无论是宝宝的组织还是妈妈的组织，它会吸收超声之后，把一部分超声的能量转化为热能。 嗯、哦。所以说如果做的太频繁甚至做的时间太久的话， 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医生做超声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它会不停的动。 嗯 啊，实际上就是说假如说咱们的探头采取最高频率的扫描啊，用最大的声强啊，对咱们身体内吸收这个超声最强的一个组织去做的话，咱们实际上持续扫描啊超过10秒以后，这个局部组织升高的这个温度，有科学家测定过，也是不超过0.4摄氏度的。 哦，那其实、 啊、很安全的。 对，大家会感觉不太出来。 这是指什么呢？是指咱们常规的这种医用的扫描。 嗯。 但是如果说是，比如有的特殊的机器，比如3维的机器，它成像呢需要一个连续的多层次的扫描，或者说超声操作超声的，它不是医生，它没有这些这个知识，它可能对着某一点去持续的扫描，超过比如对某一点一小，比如说。某一点呢超过1分钟啊，甚至时间更长，2分钟5分钟，那的局部的升高的温度就可能会强一些了。 嗯、哦，那这个时候温度过高我们都知道对身体是有 风险 的， 是有风险的。对对对，咱们比如说在这个灯底下烤一会儿，时间长了都感觉到不舒服。 嗯 嗯， 何况是肚子里这个宝宝还这么的娇嫩哈。 对，所以这里咱们特别要提醒咱们的孕妈们啊，如果说做这种四维超声，或者说做这种非医院的这种外边的超声，一定要注意安全性，不能说因为为了这个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个爱好，或者说为了这种娱乐的目的啊，让宝宝承受风险。 嗯， 医院的超声大家放心都是安全的，无论是器械还是咱们医生的操作技术，都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 嗯，所以说我们其实为了宝宝的健康，为了妈妈的健康，我们真的超声不用做特别的多。 对的， 频次我们差不多5-6次这样的一个频率是可以的。 嗯 嗯，好，继续来看哈，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在我们超声的检查过程当中，比如说是怀了双胞胎还是单胞胎，这个我们在这个6到9周第一次超声的时候就可以帮大伙儿检查出来。如果查出来的是双胞胎，也想问问您，这个双胞胎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照超声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挡住的情况，这个时候有必要比如说像双胞胎的妈妈她需要加密一下我们的这个超声检查次数吗？ 是关于双胞胎呢，其实是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双胎和单胎它整个在孕期的保健，咱们国家的这种规范是不一样的。 嗯， 双胎有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就是两个宝宝可能会抢资源，咱们俗话说就是双胎输血综合症，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比如说双胎的发育的不对称啊，生长受限，这就要求咱们对双胎的监护要更密切。 嗯， 实际上双胎做的 B 超次数是要比咱们常规单胎多的。 嗯， 但是呢，需要根据双胎的具体情况。咱们都知道双胎有很多种，有的就是说龙凤胎啊，有的是兄弟两个或姐妹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就是咱们所谓的同卵或异卵，或者说模性，就是单羊膜囊的还是双羊膜囊的这种双胎，单绒双羊，这些的话它做的次数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一般来说的话，咱们双胎最多也就是1月4周做一次，除非有特殊情况可能2周复查一次，也不会说比一般单胎会多很多次。 哦，所以说是双胞胎的吗？这个妈妈们，我们的这个检查的次数可能就要比单胎要多一些。 对对，是的啊、嗯，而且要根据你双胎的性质类型来定。 嗯，好，这个我们就遵从医嘱就行了。 对，是的、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怀孕11周了，去医院检查，医生呢给开了超声的单子，但是啊，这个超声的单子是要经过阴道进行检查。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呢，阴超可能会导致早孕期的流产，所以没敢做，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会给他开这个阴超的单子？阴超到底会不会导致流产呢？ 嗯，关于阴式 B 超这个情况，也是很多孕妈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阴式 B 超它和辅式 B 超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它的超声探头啊是通过阴道啊直接和宫颈接触的，而不是通过咱们的辅壁。它对于这个子宫内的宝宝的这种成像效果来说，相对来说更清晰，就像咱们隔着一道门看啊，跟直接进了门 看 一看一样的。它的安全性呢，现在呢有这种研究啊，目前啊这种阴式 B 超和普通辅式 B 超来看头啊，它对于早孕和中孕咱们宝宝的这个流产和早产来看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而且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医生这个探头大家去做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第一就是经过严格消毒的啊，第二就是说医生啊他都是很有经验的，咱们说医院的医生他在做的过程中他会发现一些更多的细节，对于这个医生后期的诊断和保胎或者有异常情况来说，他的获益远远大于大家想到的这些风险。 嗯， 所以说孕早期的时候，尤其有些妈妈比较胖，或者有的时候憋尿不足，或者看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宫颈管长度啊，或者一些胎盘的位置啊，特别还需要阴式 B 超。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北京很多大医院，比如说啊，北医三院、北大医院，还有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医附属医院，他们常规孕早期都是做阴式 B 超的。我们朝阳医院孕早期阴式 B 超也做的很多。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在孕早期做这个阴式 B 超，可能不是说是个例的现象，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采用这样的检查方式了。 对对对，实际上在国外的话，孕早期阴式 B 超是诊断早期妊娠最敏感的一个指标，也是就是说列为一个常规的。 哦，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了，逐渐之后 是的 会采用这个？ 是的， 原来最传统的其实还都是我们说辅式 B 超。 以前咱们的探头做不了那么小那么精密，现在咱们可以把探头做得很小，可以进到阴道里面透着宫颈看到宫内的情况，其实这是比以前一个巨大的进步。 嗯，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别人为什么开的是辅式 B 超，给我开的是阴超， 对， 并不意味着开了阴超可能这宝宝就有问题，所以才需要我们说通过这样的方式看得更清楚。 对， 其实现在已经作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筛查手段了。 是的， 嗯，好，那关于孕期超声的那些事儿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个超声之后我们拿到超声报告单，有哪些数据，有哪些指标是需要我们特别留心特别注意的，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是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和新浪直播的视频主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湛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孕期超声的那些事儿。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李主任告诉我们说，正常的我们说这些准妈妈们在整个孕期最少应该是需要5次的超声检查，现在条件好一些可能会有6到7次，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比如说照的次数特别的频密特别的多，其实也依然有风险存在，可能对于宝宝会有伤害哈。那具体我们超声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的这个项目表出的这个超声结果怎么看懂它，有没有一些指标是需要爸爸妈妈们特别注意的呢？在下半段我们会继续跟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为您开通了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的手机视频直播，你也可以通过这几个视频直播平台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好了，李主任，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哈。大家伙关于这样的超声检查还是有不少的疑问。咱们上半段跟大伙介绍了，我们说这个阴超和普通的这种腹部超声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人是阴超，有的人是普通的这种腹部超声？其实大家伙不用特别的介意。现在阴超也作为一个我们说筛查的比较普遍的手段了。 是的。 但是呢，有一些准妈妈会说，我开的这个 B 超单啊是三维的，甚至是四维的彩超。 嗯。 就想问问您，哎，这个三维、四维的检查是不是比我们普通的这种超声检查的更详细？尤其是大家伙一听这三维的，是不是更立体，看得更全面啊？ 关于这个 B 超三维或四维啊，的确今天应该给大家好好的谈一谈啊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拿到 B 超报告单的时候啊，上面是一个黑白的小照片，对吧？这个小照片一般来说的话啊，上面可能会有这个宝宝的一部分啊，还有一些这个指标在里面， 轮廓 在里边啊，这个就是二维的，对吧？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啊。那什么时候是三维的，或者说四维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咱们在做超声的时候啊，这个超声的原理是这个声波，超声波发散出去之后，它在组织里边经过衰减反射之后再回到这个探头接收之后，根据你体内的这种衰减或反射的情况去成像。这个像第一是黑白的啊，因为这个反射或者说它的这个吸收的情况，它这个强度信号它不有其他的彩色情况，跟咱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第二，它应该是一个二维图像，因为它是个切面，大家做 B 超都有这种体验，探头是一个像小扇子一样的啊。所谓三维呢，实际上是它是什么呢，是在这个切面的基础上进行分层的扫描，把一个二维的这种不很多二维的图叠加在一起变成一个立体的图，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相当于咱们所谓这种重建的过程，就跟搭积木一样。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实际上对于 B 超医生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是不是能帮助他看清宝宝的某个结构，或者帮助他去诊断啊这个宝宝的结构是不是正常，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所以对于医生来说，他的三维二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任何一台机器，咱们大医院的机器都是有三维二维，甚至加上一段录像，在时间的基础上连续的扫描，就是咱们所谓的四维，就跟个小电影一样。所以并不是说大夫我想做三维，我想做四维，你能不能开三维四维？实际上咱们现在常规的超声机器都是很高大上的，这些功能都是有的。而这里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咱们的医生他是不是能够根据他这些机器提供的图像啊，二维的、三维的或四维信息去得出结论，咱的宝宝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能不能看到一些细节的结构。所以人是最关键的因素。 并不是说这个三维的或者是四维的它的这个设备更先进，照的精度更高。 对， 其实都是同一台机器照出来的。 没错。都是咱们对象都是宝宝啊，只不过是一张照片啊，还是咱们给他做了一个小雕塑啊，还是说咱们拍了个电影啊，最终都是 落实在咱们 B 超上面。在 B 超报告的时候，大家肯定会看到上面是两张黑白小照片，或者一张黑白小照片，中间呢是一段话，最下边是一个总结性的结论、 嗯、 啊。而这里边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个总结性的结论，它包含了咱们 B 超医生的经验和智慧。比如说这个 B 超医生看完了以后啊，他认为他采集的这些宝宝的信息是不是异常的、 嗯、 他会通过这句话来告诉临床医生。 嗯、哦，好，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这个超声检查的这个结果报告单哈、 嗯、 我们也来说一说，您刚才说了上面的一般是两张小照片 啊，或者一张小照片， 一张照片、 啊、 然后呢中间会有一些指标，最后有一个结论。 对的， 这个结论大家伙一般、 嗯、 我估计啊，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应该都是能看懂、 嗯、 到底正不正常，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缺陷，一般都在这个结论里面写。 是是是、啊、 但是中间有那么大一系列的这种各种指标， 嗯， 这些指标有没有比如说爸爸妈妈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指标，还是说这些指标其实不重要，我们看结论就行、 嗯、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啊、这个中间那些指标是支持最后结论的这么一个依据、 嗯、 啊，比如说咱们在排畸超声，就咱们最重要这次的时候，它中间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比如说看到了宝宝他的这个脊柱的结构是不是连续的，没有这个脊柱裂啊，唇腭裂有没有，还有就是宝宝的他的一些重要的结构，心脏是不是四个腔室，大血管正常不正常，这些描述的话相当于一个咱们就像咱们写作文一样啊、 嗯、 代表了这个内容。而最后的结论呢，我经常跟咱们的孕妈们说，你最后那段话最后那个结论字越少越好，如果就一句话未见明显异常那是最棒的了、 嗯、 如果底下的结论是一大堆话，那就可能意味着咱的宝宝有些问题，咱们 B 超大夫经过了这种缜密的分析，他要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这种总结了 啊、嗯。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孕妈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医学常识和背景， 对对对， 咱们就把总结这一段话看好就行了。 是这个意思，前面那些的话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是 B 超大夫自己他要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因为咱们医学检查要求他要做这些检查都做。第二个是我们临床医生看的，比如说特别是有些孕妈们特别会关注宝宝的腿多长啊，双拧镜啊，头多大呀，或者脐血流怎么样，这些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是和你的其他的全身的孕妈的这种状态什么都有关系的，并不能孤立的去分析啊，所以不能够轻易的自己就会主观臆断去怎么样，一定要和医生进行交流，在医生指导下去了解这 B 超单子的意义。 嗯，可能我估计可能更多的这种新手妈妈们拿到 B 超单子最关注的就是上面一张照片了、 对对对对啊，经常有这样就仔细看半天，看看这个孩子长得什么样、实际上照那照片照的不是孩子的脸 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彩超的这个技术 ，B 超的技术其实非常完善了、 是的， 这个设备不仅能做我们说普通的这种 B 超了、像这个三维的、四维的，其实同一台机器都能做， 都可以的。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朋友都需要做， 是的。 因为很多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私立医院，他宣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是某某国进口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做四维的， 对， 他这个收费一下就上去了。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这种四维的技术设备一定要比我们普通的更先进一些， 对， 有可能真的是同一台设备而已。 对于 B 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操作 B 超的人，而不是机器。 就是我们不管是通过照片还是通过一段影像，最重要的是能发现问题。 没错， 他即便是拍了一个特别长的电影，咱们看不到问题也依然白搭。 你看不懂啊，因为这个电影需要咱们的这个 B 超医生去给你去解释，去给你总结。 好啊、我们来看这个 IVY 这个朋友啊，他是发来了应该是自己 B 超的一个检查的结果、他说自己是孕16周4天，然后呢检查结果这个 PLGF 显示的是 39.8、正常值呢是16到20、想问问这个值需不需要注意什么，是否意味着早产或者妊娠期的高血压，然后目前血压是不是正常，有医生建议他会补充孕酮，还有呢就是控制一下体重，他孕前这个 BMI 呢是 25.5 左右，现在孕18周了，体重呢一共是增了5斤。哦，他说这个不是超声的这个检查结果哈、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显然是一个血清的一个关于这个预测他的妊娠状态的一个血清血指标。 哦，这也就 是 说我们的生化指标了。 对对对，他这个其实是一个孕妈全身情况和超声两个概念的。其实这种就需要医生去帮你综合分析，而不是说自己去想办法去怎么去百度它，或者想办法去去自学去了解。因为很多情况的话，它的意义并不是单独根据一个指标就能够了解的。 啊，所以说建议他现在还是找，比如说这个我们说妇产科的医生。 啊， 对， 去综合各项评价。 对于一个孕妈十八周啊增了五斤啊，关键要看一看，就是说你这个五斤是怎么增的。如果早孕期间你的孕吐很严重啊，咱们减了两斤，然后最近这一个月咱们长了七斤，那就不正常了。实际上咱们应该是孕早期三个月之内体重有可能轻微的减轻，在孕中期啊，咱们说12到20周之后体位是缓慢增长的。一般来说这时候体重的话应该每星期每两周加在一起不要超过一斤。 嗯。好啊，继续来看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关于超声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医生开的是彩超单子，为什么我们看这屏幕和照片都是黑白的呀？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我们这个机器都是声波的反射，没有办法是五颜六色的。 是的， 咱们什么叫彩超？ 对，是这样啊。咱们的五颜六色怎么来的呢？咱们经常会说彩色多普勒超声，它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把这个超声图像里流动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宝宝的血管啊，它信号以超声探头作为基点，当这个血流是远离超声探头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设定为一个蓝色啊，比如说面向超声探头流来的时候称为红色。实际上在这种效果下的话，咱的血流就变成五颜六色的了。它有一个通过这种技术可以让咱们的一些指标，比如血流的一些指标更容易去采集和分析，但是和咱们说常见的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而且即便是彩超其实也就只有三个颜色是吧？ 是的，其实这个意义跟黑白的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它能体现出的这个是不是有异常。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做 B 超的时候现在还需不需要憋尿。其实很多妈妈们关于这几次这个 B 超检查的有一些注意事项都不是特别的清楚。有一些妈妈们说这个要不要空腹啊，然后呢我要不要提前喝很多的水，然后有憋尿再去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准确呀。咱们跟大伙来介绍一下。 对于憋尿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咱们的这个子宫呢和膀胱呢这两个器官是挨得很近的，特别是在怀孕早期，咱们说头三个月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的子宫是在盆腔里边。如果说要是膀胱是充盈的和膀胱不充盈，就咱们憋着尿和解完小便的时候，实际上咱们子宫前面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膀胱充盈的，子宫前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膀胱，里面都是尿液。这个尿液呢，它在超声显像里边啊，它对声波是没有吸收作用的，声波完全透过去是无回声，有一个很好的对比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呢？咱们把这个图像呢，人为的加了一个对比的指标，让它更清晰了，更好去看了。特别是在看一些靠近膀胱的这些子宫下段的结构，比如说宫颈口附近，或者说胎盘位置比较低的时候，咱们看一看胎盘和宫口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需要憋尿。但是当随着这个宝宝越长越大，子宫出了盆腔在肚子里的时候，这时候憋不憋尿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其实我们 B 超检查前期早期的时候是需要憋 尿 的。 对， 那咱们跟大伙说，比如说五次是不是头一两次的时候， 对，就第一次和11到13周那次 NT 可能需要憋尿。 也就是前两次需要憋尿，后面的其实是没有必要憋尿的。 对，关于吃饭啊或者喝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咱们看宝宝啊，看子宫超声的时候，实际上饮食是对这个宝宝没有太大影响的，并不像咱们做肝胆的时候，胆囊在你饱餐和空腹的状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们会出现，就比如说做超声说宝宝不太活跃或者姿势不好的时候啊，咱们医生会让咱们的孕妈妈吃块巧克力去啊，吃点东西啊，增加咱们体内的能量，或者增加这个血液里的这个血糖浓度，让宝宝活跃起来动起来，这样的话便于咱们的检查。所以说实际上饮食这种情况对咱们做超声没有影响的。 没有太大影响。 是的。 那也就是说除了憋尿之外，其实大家伙在做这种超声检查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是的。 放轻松这个心态就可以了。 说的没错。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您说这个孕妇是不是必须要做四维彩超？她说她怀孕呢快七个月了，去医院做孕检，医生呢就建议她做一个四维彩超，说大概是40分钟左右。但是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超声如果长时间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会升高，对于宝宝有伤害。她想问问这40分钟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啊？挺担心的。 一般咱们在做超声的时候，咱们的目的是这样，就是说。 超声要不就是要定期检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五次超声，常规超声，要不就是要复查，针对某一项可疑的或者需要严密监测指标去做。一般这种检测的时间大部分都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这个宝宝不给面子，他可能就把脸捂住，咱们正好想看宝宝是不是有唇腭裂，或者说他正好就是把小屁股那地方挡住了，咱们想看看底尾部，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大家放心，在这种正规的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是很关注这点的。比如说在检查某个部位看不清的时候，他会移动探头或者说改变一下这个探头的角度，或者说让咱妈妈稍微动一下姿势。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他改变他这个超声聚焦的部位，不会持续40分钟照一点的。而且刚才这位这个孕妈妈提到说让他去做四维约40分钟，我其实觉得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讲在咱们医院里头是很少见的。大部分超声的时间是我看到结构就可以了，不会说我一定要照多少时间。咱们毕竟超声不是说咱们拍电影或者拍电视而且的话四维刚才说的是的，主要是看清楚就可以了，不一定是四维，三维甚至二维，只要咱们医生的技术足够高超，能看到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说也提醒，可能这个40分钟只是医生预计的一个， 对， 可能最长大概40分钟，让您做好心理准备。 对，而且不是40分钟照一个宝宝一个部位，不会，只要是正规的医院，大家不会不用担心的安全性的。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照过 B 超之后，是不是通过这五次就可以发现胎儿所有的异常情况？有没有说？超声照完了之后宝宝生出来依然是有缺陷的。 是关于超声它到底能够把宝宝的细节看到什么程度，现在呢随着咱们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超声和我刚刚工作时候的超声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就是清晰了很多。而且咱们医生的技术也会在不停的进步，但即使是这样，咱们很多这个宝宝的细节是在孕期不可能通过超声发现的。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宝宝听力怎么样，这种功能性呢只有孩子生出来以后咱们才能测得到。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宝宝是不是有肠道的闭锁，或者说是一些消化道的狭窄，这些只有等宝宝出生以后喝了奶，或者是有其他的功能出现了以后，在宫内是没办法诊断的。可以告诉大家这么一个数字咱们即使说是最理想的状态，咱们超声能够发现的胎儿异常不到 50%， 也就 40% 左右。 那也就是说其实还有一半以上的这种异常情况我们没法通过超声来发现。 是的。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一些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唇腭裂的情况，甚至宝宝比如说肢体发育的这些情况，这个只要我们比如说这几次B 超检查都写的是没有异常，这生出来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还是依然会在临床上会碰到我们没筛出来，生完了宝宝出来，是唇腭裂。 对于任何一个检查方法或者诊断方法的话，其实它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尤其对于超声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是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主观检查，它是由人为的去解读的，所以它的检查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现在咱们所做的这种超声的检查的话，对于刚才你说的这种重大的畸形，比如说唇腭裂、脊柱裂、无脑儿这种严重的心脏病，它的检出率现在已经很高了，基本可以达到90%以上。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结果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现在的这个手段和我们现在的技术检出的准确率比以前肯定是高了很多了。 对，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了。 基本上能够达到90%左右哈。节目时间有限，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呢去做了中孕期的大排畸，想问问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有人反反复复的进去做检查。估计是这妈妈看到有人反复进去有点担心了，她为啥要做那么多次呀？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宝宝可能不给面子比如说这个医生要看宝宝哪个部位，正好这个姿势 挡住了 。这时候的话就需要咱们的这个孕妈们出来活动活动溜溜弯再进去。我曾经遇到一个孕妈就为了看宝宝的某部位一共去了四次，最后才看清楚。真是好事多磨呀。 所以说还是得看宝宝配合程度。 对。 并不是说进去的次数多这宝宝就有问题。 是的。 有可能就是刚好姿势的问题。 对是。 好。最后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如果超声发现了孩子有异常的情况，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是意味着如果有异常就需要引产吗？ 超声一旦发现了异常情况，特别是咱们在刚才咱们说的22周左右这个大排畸发现异常的时候，咱们是需要一个规范程序的。 一般来说的话，咱们的产检医院会把这种可疑的这种情况啊，转诊到上级的产前诊断单位。 嗯， 产诊断单位咱们北京市没有几家啊，这个都是有资质的，会有专门的超声转诊单，然后由上级的这个产前诊断的更有经验的这个超声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复核。啊，如果一旦复核确定了是这种异常，而且是很明显的异常，还要经过咱们产前诊断的医生，最终临床医生的这种确诊和给出专门的意见 啊。 比如说这个宝宝如果生出来以后他预后怎么样，咱们是建议留还是建议咱们啊出来以后咱们再进行后天的一些手术啊，或者一些治疗啊，这些的话都会有一个专业的意见的 啊。所以说，并不是意味着检查只要有问题，这个孩子肯定就不要保了。 并不是一张超声单子就能说明一切的。 嗯，好，那最后呢，也请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朝阳医院的妇产科找到您。 好啊，我是每周一下午在朝阳医院的产科出门诊啊，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来咨询。 好，周一应该是咱们朝阳医院的这个东院区吧？ 东院区，对，东大桥这个院区。 好，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孙美平孙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疫苗接种您需要了解的那些事儿。现在大家伙儿可能知道宝宝要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有一些疫苗需要接种，在接种疫苗之后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跟您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7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以前人们在4月开始收，躺在高高